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33集，走到庙宇大殿正中间，早已经放了张太师椅。张碧仙先让人用黄锦缎盖上，这便是黄龙椅了。偏将椅上的文武百官挤满大殿两边，城隍庙外面站满了被士兵们用刀逼着来凑热闹的当头百姓。张碧仙念了他写了一个通宵的登基文稿，因为庙里人多光线差，许多字看不太清楚，念得结结巴巴。陈友谅一个余家子弟陡然间做了皇帝，早已经烧得晕乎乎的，任何事情今天在他看来似乎都是理应如此。登基文告快念完时，天上便划来耀眼的闪电，顿时整个庙里庙外都照得雪亮，瞬间一声炸雷就像要把人的耳膜贯穿，大雨哗啦啦下下来了，庙内的人都屏住气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而庙外的百姓、士兵已是乱了，有的开始往庙里挤，有的则能找个避雨的树下躲进去。一时间，到处乱哄哄的，还是张碧仙灵巧，眼珠一转，即刻奏道：“ 天降及时雨。”正是真龙腾飞之兆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 两边的文武百官一起跪下高声呼喊吾皇万岁万万岁。陈友谅就像如梦初醒，笑哈哈地说： 众爱卿平身，朕自今日起改国号为汉，改元大义。 张碧仙为丞相，张定边为太尉，封红玉为皇后，小娇为正妃，长子陈离为太子，皇帝友人为右阳王，其余各官一律加升两级，钦此。 说完，众人再次叩拜。陈友谅再次宣布， 从即日起各人各安其位，齐心备战，3日后水陆并进，夺下南京城。 1357年，朱元璋派出三路兵马向外扩张，攻城略地，但是没过多久，三路兵马不是受阻便是失利。北路攻下扬州以后，便再很难的往下发展了。西南路攻下常州、常熟、江阴、无锡等地， 直逼杭州，但也是受到阻碍，难以前进。东南路取了当涂、铜陵、池州，在向西北上攻杭州的时候失利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开始反扑，陈友谅更是向朱元璋发起大举进攻，从南到北一鼓作气夺回池州、铜陵、当涂，水陆齐进，20多万大军直逼朱元璋的老巢南京。对朱元璋来说，这样的结果也是事先料到的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来得这么猛，因此也不十分慌张，一一的召回群臣商议退敌之策。一时间南京城里热闹非凡，最先回来的是李文忠元帅，他依照朱元璋的安排将军队在城东北安营驻下，自己带着众将领到吴国公府详细汇报北边战事。随后常遇春元帅归来，大军驻城东南，常遇春带着众将领到吴国公府也详细汇报了东南边的战事。而不久徐达也率众官兵回来，他驻守在西南边，留下众将军候着，自己进攻前去。刚入内，吴良见了忙大声禀报：徐大元帅到。朱元璋正向刘伯温征询着什么，突然听到了，然后走下大殿。他紧握着徐达的手，上下打量着徐达： 元帅辛苦，不能远迎，还请见谅啊。 国公辛苦，如此关键时刻还劳国公挂念，感激不尽。 徐达说着向诸位点头，看到一些没见过的人便把目光投向朱元璋。朱元璋拉着徐达的手将刘伯温等四人一一介绍，然后让徐达坐在身边，示意李善长先说。李善长便开口说： 如今陈友谅已经杀君篡位，做了皇帝，现在倾其国力建船200余艘，小船3000多条，步兵18万，水军7万，来夺我南京。今日徐元帅来，我军已经集结完毕，我们军队不及敌人的一半，敌众我寡分明，如何迎敌还请诸位各抒己见，集思广益，到时该当如何由国公最后做出定论。 李善长的话音刚落，叶琛便站出来，他们四人一同投奔朱元璋，其中三人都封了官有了事做，就他一个还闲在国公府内。虽然说朱元璋待他礼遇有加，但是他知道朱元璋还不知道他能干什么，因此在这关键时刻他要挺身发言，陈述己见，以引起朱元璋的重视。他说： 不如将军将粮食百姓转移往中山，使南京一座空城留给敌人，当敌人粮食匮乏退兵之时，趁此反攻，一举而灭了陈友谅。 刘伯温等几人听了都忍不住相视一笑。张毅自投奔朱元璋以来也没有得到什么功名，便也着急发表自己看法。他很认真地说： 这怎么能行，现在南京城内居民有38万，我们军队有12万，50万之中啊，一个中山全都住满了，就算能运粮去吃上10天半个月，但是水从哪里来？如果真这么做，只是又演一回失街亭的悲剧。 叶琛听了无言以对， 睁着一双老眼睛，仿佛在问自己，关于水的问题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朱元璋见了心想，这便是元朝的元帅，怎么能不亡国呀？这时只听邓有德说，敌军虽然强大，也只是比我多一倍，我们不如派出几支敢死队，趁机不稳发起攻击，一来可打乱他的攻势，二来可打击他的军心。如蒙国公允许，末将愿首先率一支敢死队出击。朱元璋听了，心想，这邓有德平常还挺有见识，这回受弃城之辱，又被陈友谅一路的追杀，一定是气疯了。正想着，又听穆英说，陈友谅如今沿水路齐下，士气正旺，几支敢死队去接敌，只有白白送命啊。朱元璋点头，但是一想，穆英只讲了邓有德的方法不行，但是该如何做却没有讲，然后便用目光鼓励穆英说下去，但是穆英却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也没有什么高见。这时常遇春憋不住了，他站出来说，自古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填，我们以前对十倍之敌也敢去进攻，现在陈友谅虽然两倍于我，又有何怕的，我们不妨以静制动，等他前来再随机而动，能打便打，不能打便守，陈友谅是奈何不了我们的，时间稍久些，趁他缺乏粮食发起反攻，何愁不胜？徐达正站在外面已经有两月了，现在刚回来，之前并不曾经与朱元璋、李善长有什么商机，如今见这局面，便只想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特别是刚来的刘伯温的意见。徐达虽然说征战在外，对刘伯温则多有耳闻，知道他可以与昔日的汉高祖张良媲美，却不料这刘伯温竟然非常有耐心，坐在那儿，双眼似闭非闭，双耳似听非听，不但一言不发，别人的发言竟然引不起他面部的半点反应。徐达暗自心想，要么是精明之至，要么是徒有虚名。就在徐达对刘伯温琢磨不透的时候，张衡满身是伤进来，倒地便拜说，禀吴国公，何县失守，全体将士阵亡。全场一时大惊，朱元璋让人扶起张衡，让他慢慢的将情况说清楚一些。张衡正说着，又有探马来报，陈友谅战舰已经从河县顺江而下，直奔南京，这些战舰非常高大，浩浩荡荡，遮天蔽日的，约有200多条，另外还有几千小船尾随其后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大殿里一时静悄悄的，朱元璋紧皱着眉头不吭声。李善长见气氛不太对劲儿，刚想站出来讲两句，只听到冯国用说，陈友谅战舰高大，士兵众多，又有何用啊？是才常元帅说得好，曾经十倍于我的敌人照样击败之，何况陈友谅之兵仅一倍于我，而且有两个致命的弱点，一是他自恃兵强，骄气十足，如此浩荡而来，视我如囊中之物；二，他杀主又杀君，外面声名狼藉，内部失尽人心，如此骄兵失人心者，再多兵又有何妨？冯国用 原来与方国胜一道投奔朱元璋了，只是因为父母在世，便又回去伺候父母。如今父母过世了，就来到朱元璋这儿。朱元璋念及他的哥哥冯国胜的情感，使其接任冯国胜生前的督军指挥使一职，深得朱元璋信任，在军中说话很有分量。朱元璋听了冯国用的话，心头一震，他看看徐达，又看看刘伯温。徐达也去看刘伯温，只见他面部表情跟开始时一般，并没有半点改变。徐达在心里说，我且说了再听他的。完了开口说，冯指挥使分析常元帅的想法，我认为很有道理。陈友谅此次前来，我们有什么怕的，只是这一仗怎么个打法，打多久，打出什么样的结果，这才是眼前要商议的事。徐达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瞧着刘伯温。他终于发现刘伯温的眼皮动了一下，便接着说，陈友谅轻骑水军而来，水路我们肯定赢不过他，但是他最后想打赢我们还得登陆上岸，因此我们要即刻搞好西面与北面临江的布防，除去水军，陆路军队陈友谅仅多我们一半，凭我们现在实力要击退陈友谅的进攻不是难事，但是我们必须即刻加强南面的城防，同时我们还要进攻，如果我们肯定西面的张士诚不会来帮他夹击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抽出一点兵力，像适才邓有德将军所说，组织一支敢死队，但不是去袭击陈友谅，而是去袭击他称帝的当涂，从陆路上截断他的粮草供应。当徐达说完，刘伯温还是一言不发，只是微微地抬着眼皮儿去看李善长。其实刘伯温之所以一言不发，只不过是想摸清朱元璋身边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人，能派做什么样的用场。这回他只见李善长满脸微笑地望着自己，目光分明地在催促他开口。刘伯温想，这李善长啊真是老谋深算，圆滑精明啊，就军国大事而言他显然不如徐达，难怪朱元璋对我等文臣谋士如此重视，原来他身边武将人才济济，只是文臣谋士实在欠缺得很，如果谋划得当，靠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这一帮子人是可以替他打出天下来。刘伯温想到这里，不由感到自己肩子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，于是开口说，本人元朝旧官，闲居山里，蒙国公错爱，聘为军师，今首次参议军国之事，听诸将帅谋士之言，欣慰不已。得天下者，必国公无疑。刘伯温说到这里暂时停住，留意众人反应，只见将帅们一个个情绪激动，兴奋地望着他，只有几个文臣小声议论。我这么说或许有谄媚之嫌，但事情确实如此，依我看来，纵观当今天下，元朝崩闭只是迟早之事，群雄之中称最大者是刘福通、韩林儿，称最富者是张士诚， 称最好者是方国珍，称最强者是陈友谅，而甚称最雄者是吴国公。大在形，形不能决定胜负，富在财，财常是胜的克星。正因为张士诚富裕，所以他首富不思进取。刚才徐元帅提到他是否会来夹击我们这个问题，我想徐元帅也坚信张士诚一定不会来，他会趁这机会一一的夺回被我攻占的城池，以保住他的财富。好在优，优让人满意，却不能决战取胜。强在硬，而硬不能决定决战中的胜负。雄在气魄与力量，这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。所以我方才说，得天下者必国公无疑。徐达元帅已经说得很好，凭我现在实力要击退陈友谅也并非难事，只是要怎么打好这一仗，趁势尽可能快地消灭他的有生力量，最后彻底消灭他，以缩短统一天下的时间。刘伯温说完，武将们个个群情激动，大声地呼喊万岁。李善长见朱元璋频频点头，便对刘伯温说，军事分析深邃中肯，实在是张良在世，即使胜算在胸，还请军师一一道明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，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，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。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，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 走进结婚礼堂，我羡慕他，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。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

传统美德，让你我亲如一家。 北京时间22点整，记忆